正是当妹妹为你 Webox.org 提供你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诗三百首，更三对着白灵子酒，上有金，李白。青山回北国，白水照东山。此地即为别，高攀望李靖。浦风有之意，落日古井清。回首自自可，萧萧傍晚明。文笔，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所有界。